美国在线订餐平台统计，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中国菜呢，叫做左宗棠鸡。几乎每个中餐馆的菜单上面都有这一款左宗棠鸡。鸡胸肉呢是主料，裹上面糊油炸，再加上又辣又甜的酱汁。有个纽约中餐馆的主厨说，作为专业厨师，到美国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一道中国菜啊，你听说过吗？你吃核桃的时候呢，表面那一层薄皮，就是有苦涩味的那一层皮，你会吃掉吗？还是扔掉？事实上呢，是这一层薄皮呢，让核桃拥有了足够多的抗氧化成分，高需各种坚果抗氧化活性的榜首。涩味就是多酚类的典型味道，涩味道越浓的话呢，通常抗氧化功能就会越强的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建议吃整核桃，不要把薄皮去掉哦。